哎呦天哪，我本来想接一句话，然后突然发现我以为我这个 CD 出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卡碟了？你能重新发一下这个声音吧？呜呼呜呜呜，所以怎么了？ 就是呜呼，就是大家一起要欢呼嘛，对吧？所以我后面一定要把那个呜呼都弄得特别大，仿佛有千军万马一起在呜呼一样啊。 好了，大金脑，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来暖和一下啊。 好幼稚，果然觉得。 对啊，你这终于发现自己的本质了。孟潇潇说，手机正好在放这首歌曲啊。哎，打开你们节目说不对呀、啊，7点钟我应该调到早安音乐秀啦。我手机是连蓝牙了吗？吴青峰，我们今天有相同的音乐品味哦。而且今天为什么要选择青峰这首歌曲呢？是有深意的啊。待会儿再告诉各位了。我先想讲一个段子，就昨天的时候发到朋友的一个，你应该知道我要讲哪个段子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这个关子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现在这个搭档，我要讲一个段子，哈哈哈哈，先自己跟着笑一下， 搭配得很好，对吧？ 我讲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棒就棒在， 哎，它特别， 它很特别啊。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昨天都收到了吧？ 你说一下 吧，在朋友圈里看到的， 你说一下嘛， 就说。怎么样形容北京的天气到底有多冷呢？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好像想到了那个段子。 对， 你先说嘛。 就听说是昨天有两辆车在马路上追尾了，然后呢，两辆司机下来之后分别加了微信，然后回到车里打着语音来商量协调这件事情。 好像他们俩还互相在吵架吧？ 对，就是说车追尾了之后都不愿意在路边站着，就加了微信，然后回到车里打着语音电话来沟通协调这件事情。 太冷了，实在真的是太冷了， 下巴冻掉都不足以形容北京的天气啊！那这样的冷天还要持续多久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Everybody, woohoo！ 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4度，早晨的上班时段的气温是-11到-8度，哇，天气十分寒冷。目前呢，本市还处在这个持续的低温和大风的蓝色预警当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3度，北风依然是比较大的哈，风寒效益非常明显。感冒呢这件事情是高发的，所以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户外呢需要加强防风和防寒的保暖啊。 是，你知道经常会发现什么哈尔滨的朋友啊，然后辽宁的朋友啊，过来说你们这儿比我们东北冷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刮大风啊。 哦，是的， 因为有风了之后，体感的这个温度其实是要比预报的温度还要再低一些的。那么北京市气象台的大风蓝色预警还在持续的预警当中，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啊，户外尽量就别活动了吧啊。然后呢，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北风3到4级，阵风会有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高气温是-3度，最小相对湿度10%。 还要说几遍，真是、 太痛苦了，简直这两天。 是呢，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1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20%。所以呢，在这么大风的天当中，我就不想给大家送出一首苏运莹的《大风吹》了哈。 苏运莹有《大风吹》啊、哎，那首歌叫《野子》吧。你作为一个 不是就吹啊那个 叫野子啊、 哦、野子啊， 对啊，你一个音乐 DJ， 你这音乐 DJ 不能要了。哎呀， 你要再说的话我就唱了啊。 别今天各位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很感激，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开车就需要热车嘛，而且经常在车里瑟瑟发抖。我今天早晨是专门给自己准备了一双手套去开车，因为昨天我真的是感觉我的方向盘已经被冻得跟冰瘤子差不多了。这你知道就手摸一下去了，哎呀，手可能就要沾到方向盘上的那种冷度。 这时候你要不要尝一尝这个方向盘有股甜味儿？ 你要舔一下是吗？少骗我。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大家的这个签到情况。 是， 总体来说大家还是算是比较热络的，在互动跟动动手指哈。 对，来到车里之后呢，还来签到，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第一名的朋友啊，特别激动，过来就跟我们说：“哎呀妈呀，手机刚充上电，竟然用左手签了第一名，能想象我现在激动的心情吗？第一次签到第一，我们来恭喜一下黄坤 Angel 啦。”那第二名呢，哎，这位朋友也非常的有梗哦，就是微笑。还记得前两天他说老公开车自己坐副驾，然后呢签了个150多名，老公说你看看人家的老婆同样是坐副驾，人家怎么能签前十呢？ 这都比啊。 对，今天签到第二名了，马上把截图发给老公。今天我是跟爸爸一起出门的，你看跟爸爸一起出门运气就是好，而且要告诉老公问题不在我，在他。 对，所以呢你看签到这件事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过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到5名好吗？ 是，第三名是迷路的心，第四名是本命猴，第五名是开心鲸鱼。开心鲸鱼真可爱。 是专门改的名字吗？ 对，专门改成让你来过过瘾哈。第六名呢是螃蟹爬呀爬，第七名是蓝，第八名是蜜桃小琛，第九名冰雪晶莹，以及第十名梦梦。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哎呀，好可爱！金生君伴已经给我们发来了图片了，说自己也是戴着手套开车的，发过来了跟方向盘的照片， 毛茸茸的好可爱啊！你们 是王宝也说自己准备了暖手宝啊。这么冷的天气，我们来聊点其他的事情，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吧。就总说这个冷啊冷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越来越冷啊，那我们来聊一点开心的事儿。这是最近的歌手啊，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了。那么今年暌违一年的时间，湖南卫视的王牌音乐综艺再度归来，所以我终于要解答一下我刚刚埋藏了很久的这个梗了。 这个梗就是 为什么今天的早安大雷进行歌要选择吴青峰呢？ 因为官宣的首发六位歌手当中有他了，对不对？ 是。那26号下午呢，歌手2019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官宣了首发的六位歌手。我来先念一下两位吧，就是张欣，你认识吗？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心，心灵的心， 不认识啊。 对，这可能就是每一年歌手都会打一个说大家完全不认识的人，但其实歌唱能力还蛮强的。 对， 还有就是逃跑计划， 这个知道啊，我们经常放，对不对啊？ 对，唱两句啊，算了，我想多了，不要唱了 啊。 还有吴青峰，就是刚刚提到的，你觉得这三位阵容就还不错，对吧？那我再念一个人，齐豫， 齐豫，哇。欢颜哈， 你觉得他应该就是来拿歌后的，对吧？ 是， 但是我还要再公布一个人，刘欢。 几度风雨， 我就知道你会是这个反应。刘欢老师啊，还有杨坤，哎，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再请两位就可以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阵容都搬到歌手来了？ 关键是前两天才上过坤哥的歌啊。那城市那么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对 吧？ 坤哥会不高兴的啊。所以呢，现在的官宣的首发的六位歌手阵容已经齐亮相了。 今年还真的很强哈。 对，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还将有一位国外的歌手亮相。所以今天就想问问大家，你最期待哪一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 对， 可以是关于这位国外歌手，也可以关于之后的这个补位歌手的一个大的猜想。 大胆的去猜测一下，你最希望看到谁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告诉我们。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觉来又生君去，无语翻云覆雨里。最两情相惜，两心相依，得来复失去。有时待合，有歌待吟，有心待相惜。往常相思，往常相守，却空留今日。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一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欢迎你的上班路，这样熟悉的 BGM、哎、没有想到吧？ 哎，这还能就是 接回来哈， 真是跨越了时代之后又重新见啊！几度 啊？别，不是这首歌曲，这是刘欢老师的《凤凰于飞》。 哎，是 了。那么其实第一期节目当中播出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有国外歌手亮相。那么刘欢也说呢，这次他接受这个邀请的重要契机，是因为芒果微基金和他合作的刘欢原创音乐基金有了合作。 对，而且呢，他准备呢从2020年开始，每年11月11号将重金百万奖励一位中国的原创音乐歌手，助力华语音乐。就是怎么说呢，刘欢老师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哈。 对，那么杨坤老师说，得知自己要参加节目之后呢， 几度失眠，几度风雨。 这不是杨坤老师。 几度失啊？ 杨坤老师就是我那首《空城》就唱出来了呀。就是 别不要加混音了好吗？ 就是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觉得啊要失眠了，就是他说就是怕输呗。我现在告诉自己呢，就要保持自己的状态，不想名次的事儿，尽可能给大家唱一些满意的歌曲。 对， 但是我觉得他第一句话出来还挺真实的，就是怕输呗。 其实对于现在歌手邀请歌手啊，怎么感觉像个绕口令呢？歌手邀请歌手啊，但对于这些已经知名的歌手来讲，把他们请下神坛是一件自己要跨越心理障碍的事情。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些可以勇敢的站上歌手舞台的歌手。哎，我觉得这个绕口令真的还不错。 绕口令还不错，反正也没太听懂在说什么，大概就是说这歌手很厉害哈。但是我觉得杨坤老师能够站到歌手舞台上，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过人之处的。毕竟他被誉为当时现场非常能打、还原度极高的几位歌手之一啊。 是呢，歌手齐豫老师已经像我刚刚说的，也是已经被供奉上神坛的这个歌手了。他也自己说，走上这个舞台，或许会面对很多压根不认识自己的歌迷，比如现在90后啊、95后啊，甚至00后。但是呢，这也不会给他太大的影响，因为紧张感是可以被对音乐的敬仰冲淡的。哎，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好， 说的真好。你看这跟刚才紧张的就不敢唱歌的杨坤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是， 但是他俩到底上去以后谁的名次高还说不定呢。 是，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提到了大家最希望哪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呢？可以是首发播出的时候，因为首发是7位嘛，还有一位国外歌手亮相。那么也可以是之后的一些补位歌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哈。哦，你们真的很敢想哎。 来说一说明的答案。 对，张惠妹、孙燕姿、林俊杰。 有没有敢把周杰伦请上来的啊？ 我们觉得你任意请一位刘欢老师的这个歌王地位就有点不太保。 是，荣呢说这次呢觉得女生有可能是泰勒·斯威夫特。哇，那如果请来的话，我觉得算是歌手舞台当中请来最当红的了哈。 对， 因为你要知道 Jessie J 呢去年虽然来，但是总体来说在欧美的话她应该是比一线排头要稍微低一档次的哈。 你这样你敢这样说？我 在说的是这个群众认可以及专辑的这个销量的排行。哇， 是的， 还得往回找，我真是太可怕了哈。 所以提到了最希望哪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刚刚提到的荣的这个答案呢，真的是跟我不谋而合想到了一起哎。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ink.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Phone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Look at you, oh damn, never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Yeah, I want you.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ink.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On the west side, me and you, handsome near a mansion with a view. Do the girls back home touch you like I do? Long night with your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it was like me for me.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Isn't it? Isn't it? Isn't it? Isn't it? Delicate 来自 Taylor Swift。 刚刚有很多朋友猜想啊，歌手还没有公布的这一位首发时候的国外歌手会不会是 Taylor Swift 呢？ 嗯， 哎呀，太大了吧，我觉得。 对， 要是真的是的话，你看看今年这个阵容， Taylor Swift、 刘欢、齐豫、杨坤、吴青，哎呦天哪， 你这个 好难选。 每个人猜一个，你后你都会把前面六个人再念一遍，感觉显示这个气势咖位特别特别大， 就好强大呀！这该怎么去选啊？就很难。 嗯、 那么刚刚呢，金生君曼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他说、你们都选哪位歌手出现在歌手舞台上？我偏要猜猜主持人，因为每一年的这个叫音乐串奖人嘛，也是从这几位歌手当中选择一位出来。他说我猜杨坤，哎，我突然觉得好合适哦。 杨坤真的很合适，因为原来在。我是就这个中国好声音当中当时的四位导师当中他就是串奖人， 算是话比较多的嘛。 对， 所以今年会不会有32场演唱会呢？等着邀请其他的歌手一起去。 不止32场了吧，就32场还是有点少了，对吧？ 不过刚刚我们提到了说 Taylor Swift， 那还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说花朵还有微笑都提到了 Lady Gaga。哇，你们也都很敢想啊！ 你们很敢想，而且我觉得今年 Gaga 估计事儿有点多。 是，今年又演电影又出新专辑的，各种的比较麻烦一些了。 哎、 那刚刚还有人提到了小天后 Avril， 对王宝的答案、Avril， 那 艾薇儿上榜的很高啊，很多人都在说艾薇儿。 对、 啊， 我觉得这倒是有点可能哈，因为艾薇儿最近也曝光率不是很多，他应该是有时间来一趟中国的吧？ 你这跟我刚才说 Jessie 这，咱们俩现在。这个音乐节目感觉不想做了啊！ 我说的是曝光率不是很多，这确实是事实啊。但你说不、人家不是一线大牌， 那我说的也是事实啊。 怎么会不是一线？ 他是超一线大牌。哎呀，这个求生欲、啊！ 哎呀，你这求生欲太爆棚了啊！ 对， 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喜欢的国内的歌手啊，空气说陈奕迅，陈奕迅，陈奕迅，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是。太子更厉害，太子说当然我觉得越大的看就越好了，比如说陈奕迅了，他说到了哈，还有刘德华，还有周杰伦、真的很难想。 歌手的这个总导演现在应该后脊背在默默发凉吧。 歌手总导演说你来，这些人都你来请啊。 哎，提到你来呢，飞鸟说非常想见到滨崎步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但应该可能性不大了，因为之前刚刚在演唱会上宣布说自己马上就 要退役了、 对，那么可惜应该不会了。那么其次呢，就想看看白洁、艾珂、静瑜和月月鸟小哥哥组一个974天团上去。 我们上去应该，我们上去只能抢抢串奖人的这个饭碗。 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收到歌手节目组的邀请，如果收到的话，我们会仔细的考虑一下的啊。跟我们经纪人联系就可以。 对方要跟你发函是吗？还要 check 一下你的 schedule 啊。 好了，这位歌手呢，我也非常期待他可以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认真唱歌。最近也刚刚发了新专辑，听出来他的名字了吗？ 他的名字叫做蔡健雅，刚刚发的那张专辑叫做《我要给全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老歌，哎，陌生人。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到安祥桥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到了冬天，我们的身体需要储备更多的能量来供我们抵御严寒。那么在寒冷的冬天，来一根香喷喷的烤肠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事情。那么如何在家里迅速地做好烤肠呢？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时间将为大家推荐这一款早餐神器烤肠机，非常的方便快捷，只需要15分钟。同时呢，这款烤肠机还可以煎培根和蔬菜，更重要的是它的形状非常的好看，摆在厨房当中，我发现自己吃烤肠的机会都变多了呢。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曹格这一首《世界唯一的你》。金月也想把世界上最美味的早餐，还有最好用的早餐神器，都送给世界上唯一的你。 是你，一眼我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是让你掠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恨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 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我觉得你刚才放的这首歌手，曹格是很有用意的。因为他之前在上歌手之前呢，我非常非常期待他。 对。 那他上去以后呢，会发现，哎，心理的因素好像导致他表现的不是很好哈。 哎，但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哦，因为从上一季开始的时候，歌手增加了一个叫做返场歌手。 哦。 对，现在就等于说是返场歌手跟补位歌手穿插着来。 对。 就是之前在歌手舞台上出现过的，但还有可能会返场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来猜一猜，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你最期待哪一位歌手出现在湖南卫视歌手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嗯。是因为最近他们官宣了6位首发歌手啊，刘欢、齐豫、杨坤、清风、逃跑计划和张欣。 嗯。 那么大家真的是很敢猜想，没关系，就尽管打开脑洞嘛，反正也不是我们去请，是节目组去请，对吧？ 所以我们打开脑洞之后呢，我觉得节目组也会尽力的按照我们这份歌单去邀请的啊，比如说陈奕迅啦，这个 啊周杰伦啦， 林俊杰啦，对，慢慢请，慢慢请啊，不着急。 对，于天天说，我老公问我张学友会不会来啊，我说。那是准备在现场再抓几个逃犯吗？ 这个张学友倒是好像很明确的表示过不会来。 嗯， 因为他在接受别人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觉得他觉得歌手是不能拿来比较的，相对来说呢，可能这番话呢也就是意味着他自己可能不会踏上这个舞台了哈。 那刚刚也提到了说，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因为是7位歌手，所以还有一位首发的国外歌手现在还是暂时保密的。 嗯， 刚刚大家猜的比如说像 Lady Gaga、 Taylor Swift 呀，还有 Avril 啊，都有一点说Snow 说，为什么都是女歌手啊？ 嗯， 我选 Justin Bieber 啊 ，Bieber 来嘛，这个流量可是太大了啊！ 这也挺敢想的啊。 对， 小橙子跟我们说，我猜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嗯， 哎，这也是有可能的哦。 哎，是的啊， 是。 另外呢，像这个格格巫呢说，我每年都在盼着任贤齐过来哈。 哎，很多朋友每一年都说歌手的舞台可能会请到任贤齐，觉得他应该也是会答应来的那种。 嗯， 可是年年希望年年落空。但是呢，更让大家伤心的是林俊杰，喵啊啊说，说真的，他当了2次驻唱歌手了，就每一年的时候都要来一回，每次都觉得说下期应该就有他了吧。而且这是本人也没有明确的否认过说不会来。 对 对，但是等到现在了之后还是没有。 但是 JJ 现在有一档非常棒的综艺啊，就是反正那档综艺大概就是所有人都陪他一起玩的感觉。 对， 其实是他在陪所有人一起玩，但是每次出来之后的结果就是只记得他的音乐梦想的声音了，对吧？ 对，打开脑洞想一想说，你最希望哪一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呢？五花肉也很敢想说，月月鸟小哥哥你去吧，一首桃花源，其他几位老师就都不在了。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是最后一名，然后来了微软小兵以后都变成3名了，你觉得我去这个节目的意义大吗？我觉得还挺大的 啊， 我去那儿也可以当最后一名啊，但是还能在歌手当中留下自己的一首歌曲，不错啊。 太多啊，继续把大家放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在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得到了。 嗯，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经过呢192天的拍摄，李少红导演的新作《大宋宫词》呢近日是在河南开封杀青了。《大宋宫词》呢是改编自网络小说《女君记》，也被称为李少红的《大明宫词》之后的又一个宫词系列的作品啊。 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大明宫词》呢，讲述的是唐代的时候太平公主那和武则天那一代的一些事情嘛。 太平， 你为什么一下就想到了太平的老公？ 对， 是。那这一次呢，讲的是卖唱歌女刘娥成长为一代皇后的故事。 嗯， 而她的阵容呢也挺强大的啊，继续邀请到了之前在《大明宫词》当中有着出色表现的归亚蕾老师。 嗯， 那同时呢还有刘涛和周渝民来担纲主演。 周渝民和刘涛这两个人组合就是确实让人有点想象不到啊。当然他还聚集了艺术顾问叶锦天、编剧张永琛等知名的主创，预计在2019年播出。你看经过了192天的拍摄，这个拍摄周期也足够长， 是对于电视剧来讲说非常长了啊。 对， 精心准备的《大宋宫词》将会在明年，但是也就再过个2-3天嘛， 是， 就会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一次周渝民不再出现在偶像剧当中，而是有古装的扮相了，还蛮让人期待的。 嗯，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渝民当时和徐熙媛在另外的一部台湾偶像剧当中的经典的插曲《让我爱你》。 震撼我已经封闭的心，冰山和雪在溶解，在吹一个人独自美丽，

Santa Circus 带来的 Peach Party， 非常有新年气息的一首歌曲，也来唤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是周五了，那再过一个周末呢，其实很多朋友也在想说，哎，该怎么样去跨年。我们昨天也问了一下大家跨年的一些新的计划啊，可能就是去看看演唱会啊，看看演出啊，然后给心爱的人做一顿大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计划。 是，但是听这首歌曲，我觉得你的这个跨年的愿望应该不在国内，应该在马尔代夫吧，毕竟是 Peach Party 嘛，对不对？ 因为现在太冷了，你想想啊。 哎，是的。 哎，这么冷的天呢，大家就别策划一些户外活动了，还是想想室内啊，比如说商场什么比较暖和一些。 商场 对啊，你那地库对地库就不用吹冷风。 就让我想起了上次有一个朋友就专门去了趟迪拜，然后在哈利法塔呢专门看了一下那个周边景色，然后出来了以后说外面实在太热了，我们还是在商场转一下吧。 哎，是的是的。 转了一天啊。 就迪拜非常懂，所以他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购物商场，一个 shopping mall， 就迪拜 mall， 你可以在里面真的是逛三天三夜都逛不完啊。 所以这个你看到国外逛一圈商场，感觉就像在我们国内找一片沙子堆上以后就说就到了马尔代夫一样，对不对啊？ 商场都一样，但是商场当中呢也是有电影院的，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你看有没有熬得很硬， 超硬啊。 电影已经定档在贺岁档19年的1月25号上映的《海上浮城》将会全国公映了。那这部影片呢是由贾樟柯来监制的，而这个呢也是由华纳 DC 的首位华裔女导演严雨希来编剧并且指导的。 哇，很厉害啊！描述他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惑、挑战和矛盾的时候做出的选择以及命运的变化。杨浩宇呢是饰演猪农老王，而邬君梅饰演的是老王的妹妹王招娣。听这个名字啊， 这次感觉贾樟柯导演最近真的很高产啊。就今年这个江湖儿女刚刚上映还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啊。 对， 马上这个海上浮城又要全国公映了。 哎，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江湖儿女的同名主题曲，来自唐维维演唱的江湖儿女。 再一次拥抱你，满怀着过去的气息，曾经的风风雨雨，又一次泛起涟漪，我留下来寻你，伴随着熟悉的旋律，过去的何曾会过去，未来的依然在这里，这里遗失的悲喜交集，我会在江湖等你，一生的雅间浪今生所爱的凭据，半生的爱恨情欲，我会在梦里等你，安放在一座岛屿，隔绝孤寂和欢喜。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7点上演。 形式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 全球首播。

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南段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受其影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哎，听说了吗？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条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北京时间12月27号，昨天晚上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八一男排在主场1-3不敌北汽男排之后，八一主帅陈芳对于球员袁党义进行了惩罚性的单练，在袁党义累瘫在地之后，仍然连续3次将球狠狠地砸向了这名球员。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排球协会也对八一男排主教练陈芳进行了处罚决定。当然呢，陈芳砸球员的行为在排球圈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种侮辱性的体罚行为在排球圈内属于非常极端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当球队比赛打不好，或者是队员在场上有所松懈，教练在赛后加罚加练并非个例，但是主要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警醒队员，提醒大家比赛作风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当袁党义出现了体力不支之后，陈芳却连续用球砸向球员的面部，使得袁党义之后被直接送到了医院。这名业内人士介绍，和大部分竞技项目类似，排球圈的教练带队员就像师傅带徒弟，受到了传统方式的影响，确实存在一些打骂罚的现象。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朝队员的脸部这么砸，确实太过分了。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古文叫做《诗说》，其中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很明确地提出了一名作为老师甚至是教练的3个职责。我们也希望一些教练记住这样一句话，一个用体罚来督促队员成长的教练是让人感到非常悲哀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明志和王力宏，我们也希望像袁党义这样的队员在经受了这样的一些惩罚之后，还能够继续努力奋进，飘向北方。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 有人说他高价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为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址公寓，拥挤的大楼里堆满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过去都不忘，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只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魂散都看不见前行。 不喜欢，车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斜视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将自己灌醉，强迫融入这大染缸，走着脚步满山，恶果都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巷，拒绝爆竹酸扬，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脚依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过去都不忘，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踩进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野枝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昆山都看不清前方， 我飘向北方， 北京时间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周五早安，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飘向北方》啊，大家能听出来吗？演唱他的人是王力宏和黄明志，所以基本上在后面去唱那个叫什么 hook 的那个， 对， 就是王力宏了。 哎，是的。 那大家今天有很多人期待说，哎，希望力宏也可以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啊。 你这么说来，好像力宏还真的没有参加过类似于这种真人竞演型的这种比赛哈。 对，之前就是参加了一个叫盖世英雄的一个类似于现在极客电音的一个中国电音推广类的节目担任导师，但其实自己也没有怎么表演。 对， 还挺期待他出现的。 对，非常期待他能够在。歌手舞台上来亮了相，那后来觉得我们期待这个东西 也不太可能， 也未必他未来哈。 刚刚跟大家说了，今年歌手官宣了6位首发歌手的阵容，分别是刘欢、齐豫、杨坤、吴青峰、逃跑计划以及大家并不是很熟悉的张欣。那么你最期待哪一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呢？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那当中呢，其实有一支乐队逃跑计划啊，其实这几年就是歌手会比较有倾向的找一些乐队来参赛，比如说像之前萧敬腾的狮子合唱团。那么今年有这个逃跑计划，接下来的这个乐队会不会出现呢？我们来看看，这是独立摇滚乐队果味 VC， 他们的新 EP 日落已经正式上线了。 整张 EP 呢是以甜美为主题，一词一句呢皆是要勾勒着爱情的玄妙，温暖诗意的纯吉他呢搭配着英伦摇滚式的编曲，搭配着缠绵底蕴的词曲风格，展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世界了啊。 没错，这个开头一起来大家就听出了非常熟悉的果味 VC 的音乐风格，我们来听的就是这张 EP 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日落，来自果味 VC。 Sunset。 日落的时辰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也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了，久违的花香在路上，离开的姑娘叫远方，阳光下金色的找回的梦了，

着迷。Dark inside my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you're lonely, don't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when it gets dark inside your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You on me， 这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的一首单曲。今天呢，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最希望哪一位歌手可以出现在歌手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啊？我一定要 口令啊！ 一定要说一下，你最希望哪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 是 那位呢？歌手刚刚官宣了自己的六位首发歌手，同时呢也说了，还将有一位国外的歌手亮相。那其实今天大家的竞猜还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国外歌手身上啊。有很多人猜女歌手，那么闻风听雨说，我来猜几个男歌手。 好，他说呢，火星哥刚来过中国，不过呢唱法呢有竞技类的比赛当中呢会有些吃亏。另外呢就是坏小子 Robbie Williams， 我最喜欢的一位，不过呢有些放荡不羁，应该不会来。另外呢就是 Coldplay 酷玩乐队绝对会点爆全场，但室内比赛呢格局有点小，容易炸啊。 那刚刚也感受到了 Coldplay 的这种风格特点了，当然这首歌曲不算是特别炸的，真正如果搬到了这个歌手的舞台上的话，估计台下得重新请一波观众了。 Viva la vida 啊，之前比较容易哭的这波要换一波比较容易嗨一点的 容易哭的这一波还有这种风格操作啊。 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最期待哪一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综艺节目的舞台当中呢？这两天确实是特别冷啊，我们整个人都哆哆嗦嗦的。但是呢，虽说我们北京要冻死人，可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在迎来一股热浪袭击，也不知道真的是该羡慕他们还是该同情他们。 你知道南半球一般呢，他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一般就在盛夏嘛，所以他们每次看到圣诞啊、小麋鹿啊、大雪橇啊就之类的都觉得很梦幻啊。 对，怎么回事啊？ 对，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气温状况啊，甚至比往年十二月的平均水平整整高出了12摄氏度。 这个很可怕的在哪儿？就是我们大家觉得35-36度就觉得很热了，对不 对 啊？但是呢这 飙升12度啊。 对，但这一次呢，西澳大利亚州的金伯利地区25号的最高气温飙升到了46.5摄氏度， 对，那创历史新高了。跟我们不同的是，我们这两天一直都是在发这个大风蓝色预警啊、低温什么什么预警啊，但现在呢，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的卫生部门已经发布了健康预警了，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些与暑热有关的疾病，尤其是就是老人跟儿童，还有孕妇跟病人啊，要注意这个身体的状况，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火灾。 所以下面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听听的呢估计会有点微微的笑意起来啊。 生气， 就是元旦前后如果您打算去澳大利亚去旅游的话，防暑降温的工作一定不可忽视哦。 是，就是去的时候啊，大棉袄、二棉裤、雪地靴全部都穿好，然后去了之后呢发现小背心也好热啊。 二棉裤是什么？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想瞬间飞到巴厘岛，在夏天先去洗个澡。世界是真的很漂亮，大量的槟榔，身材超级好。我没有穿得很奇葩，手里捧着西瓜，但我今天泡的 song for you， for you， for you。这什么天气，热得没有道理，好热，好热，好热。我只能窝在家里，把冷气开到最低，好热，好热，好热。生活毫没意义，依然还得继续， yeah yeah yeah yeah。就算汗水湿透了我的身体，可夏天夏天我依然爱你。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 La la la la la， 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的身体，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

创作歌手白安在京举办新专辑记者会，带来自己的第三张专辑《1990年代》，整张专辑的词曲制作都由他一手包办。作为一名1991年出生的歌手，这张专辑是白安赠送给为自己带来音乐灵感和养分的上世纪90年代的真挚礼物。白安认为这张专辑不是定义90后，也不只是写这个年代的年轻人，而是跟经历过这些时间的人隔空对话，也想给更年轻的听众带来生活的希望和勇气。昨天 SNH48 成员黄婷婷在微博晒出一张蔡依林的新专辑封面，并且表示自己买了401张蔡依林的专辑。随后蔡依林留言连发三个谢谢表示感谢。黄婷婷回复说，新专辑超级好听，听了一整天，以后也会一直一直支持你。熊梓淇也在微博上晒出了蔡依林新专辑的封面表示支持，她表示自己买了501张专辑，蔡依林也感激回复受宠若惊，谢谢。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大黄庄桥、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平方桥、观音堂桥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草场，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草场，天茫茫，人心皆尽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草场，天茫茫，人心皆尽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尽难想，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 能不能不要乱加音效？J J 刚刚投诉了我们，你要加上杨坤老师吗？ 那不敢，因为杨坤老师马上要在中国，不是对，中国有歌曲 什么呀？ 歌手的舞台上来亮相了啊！ 是，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官宣了一下啊，歌手呢，2019年的首发的六位歌手，那当中其实就有杨坤老师，同时跟他一起登台亮相的还有刘欢老师，还会感叹一下说，这是要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阵容全部都搬过来吗？ 我忽然知道我期待谁了，那英老师和庾澄庆老师， 是吧？希望他们四个凑到一起啊，一定非常的热闹。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问问大家，你最期待哪一位歌手出现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呢？其实很多朋友也跟我们提出了一些让我没有想到的，比如说王小迪说希望潘玮柏去歌手，好期待啊！ 潘玮柏如果去歌手的话，应该是一种比较另类的风格了啊！ 对，可能会唱唱 rap 什么之类的哈，再扔个话筒什么之类的啊，也是 话筒还得了。 是，那杨子瑶也跟我们说周华健有没有，如果真的来的话，好期待他跟齐豫两个人合体再重新演唱一下啊。 对，当然呢，我觉得宫野英明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是有可能是去实现的啊。他说毛不易去踢馆啊， 这是有可能的啊。包括说行走的猫也提到了说希望金文岐可以去歌手，他确实也是这两年势头比较猛的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啊，说不定会在这个踢馆歌手或者不畏歌手的席位当中出现一下。 对，包括你刚才说到的那个能不能够重新回场的歌手， 对，返场歌手， 我是比较期待杨宗纬的哈，因为杨宗纬那年真的好可惜，他应该多唱几轮的，对不对哈？ 对的，对的。大家更多答案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马上要过年了，前两天呢都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铁路方面的一些消息，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民航方面，春运临近的机票预订的热度是蹭蹭的在上升啊。 南满的航线呢最早提前到了49天来预订，而且有部分航班的全价经济舱呢已经机票售罄了啊。选择中转方式返乡的呢也是有很多的啊，这个机票的平均价格最多能够节省65%左右啊。 是，那这个报告显示呢，去程阶段在春节的前两天，也就是腊月29阳历的2月3号到达一个高峰，那么返程阶段呢是有两个小高峰的，也就是说在正月11需要赶回来上班的和正月18需要赶回来上班的。 对啊，所以呢，民航出行的数据研究中心呢是提醒广大旅客，不仅要抓紧买去程，还要准备买返程，早做准备了哈。 每一年啊，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能见到亲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一想到旅途当中的劳累，就还蛮难过的， 舟车劳顿啊。 站在机场就不要流泪了。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名字，也就是 JJ 林俊杰，这两天正在 FM974 新歌大首播，也希望他可以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毕竟已经连续驻唱了2年了。这首歌曲《不流泪的机场》。 像星光闪耀，什么地方等着我降落停靠，走过一扇大门一座桥，什么笑容值得我凝住心跳，往前跑的人需要摆脱遗憾的药，回到教堂祈祷那一秒，爱是3万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爱是再远都在你身旁，心疼了解的目光，不流泪的机场，累积或多或少的伤，或真或假的话，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

曲让大家暖和起来啊。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那跟着舞动一下身体呢，感觉哎也有一点阳光的感觉了。 对，我特别想问你们 ，Are you OK？ Are you OK？ 干嘛要黑雷军？这首歌曲来自 Luvega Angelina， 也就是当中一直在重复演唱的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呢，各位每天都会来问我们啊，哎，这首歌好好听啊，哎，早秀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叫什么名字？那大家其实可以在中午12点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当天的歌单了。 但是如果你发早的话呢，就会收到昨天的歌单。 是我们更新是在中午的时候哈、啊嗯。那昨天大家都冻坏了，我们就好像是瞬间掉进了冰窟窿一样，真的是冷过三九啊。但是今天呢还是会一样冷的。 对，天气依然是非常寒冷，非常寒冷啊！持续的低温的蓝色预警信号呢会继续有效。31号之前，本市的最高气温均在冰点以下，为-1度到-5度。总之呢，2018年就要这么冷冻的的过去了哈、啊。剩下这几天，我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这件事情了。 千万别感冒了，又到周五了，各位可以策划一下，马上要跨年了，该怎么度过呢？ 哎，是的。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聊啊，马上要开播的歌手新一季的舞台当中呢，也有一位老歌手久违的出现了，他就是齐豫、最后我们来听来自齐豫的这首《橄榄树》，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下周再见了各位， 下周一见了各位。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 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全球首播。 告别的时刻已到了，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是 JJ 林俊杰，跨年前送上我的新歌进阶，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音乐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